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54章，古井之下。这个方向是， 糟了！ 玄冥唇齿轻启，九泉魍魉凝结化一。玄冥唇齿轻启，口中似乎念念有词，紧接着一片冰蓝光芒从其双手掌心亮起，随着手中的结印，四周密林中渐渐出现了点点冰蓝色的光点，光点越聚越多，开始如水珠般互相交融，并在周围方圆数十米凝聚成一个巨大的半透明弧形光罩，朝着迅速蔓延的黑雾覆盖而去。咔嗒咔嗒，枯萎的树枝在阵阵风压中不断折落，而那爆发的黑雾也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林中弥漫，所过之处草木尽枯，直到那弧形光罩笼罩在黑雾上方，黑雾的扩散才被生生制止。 收！ 玄冥喊着，手中结印再次变化，随着话音的落下，覆盖在黑雾上空的弧形光罩忽然急剧收缩，而被挡在光罩内的那些黑雾也像是受到节制，不得已朝着黑雾爆发中心收拢。渐渐的，光照越缩越小，最终定格在一片空旷的平地之上。只见那黑雾缭绕的光照中心，一口古老阴森的石井沉默地矗立在其中。道道黑雾持续不断地沿着井口喷出，显然这里便是源头。 井里竟然喷出这么多瘴气，该不会阵眼已经被…… 玄冥站定在光照前，联想起先前地面突然震动，脸色又难看了几分。那个地方恐怕又出事了。 这井…… 饕餮盯着光照里那口古井，像是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玄冥。 该不会外界传说中能连通地狱的黄泉井就是这个吧？ 这井口是那个地方隐藏入口之一，对普通人来说根本有去无回，被称为黄泉井也不为过。 玄冥说道，之前封印只是被破坏了一部分，如果连阵眼也毁了的话，封印将很快尽数崩裂，到时候怕将是生灵涂炭。 有能力破坏掉我们当年加固的封印，怕是那个破坏者也不简单呢。 饕餮思忖道， 关于破坏封印的家伙你有眉目吗？ 其实前几年有一对鬼鬼祟祟的异国人携带潜入过这片林子勘察，而就在他们来到这里没多久，就发生了山体滑坡事件，紧接着封印便开始松动，瘴气逐渐泄露，那些异国人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玄冥眉间微皱， 我还记得当年山体滑坡前曾有一声剧烈的爆响，方向正是那些异国人所在的营地。 你是怀疑那帮异国人损坏了封印，并直接导致了当年的山体滑坡？ 饕餮有些诧异， 那封印是由强大法力凝结而成，连你我也不一定动得了，区区人类又怎么可能做到？ 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当时事件后封印确实出现了松动，而之后导致那道封印进一步损坏的则是另一群特殊人类。 玄冥看着饕餮正色道， 我之前就想告诉你，有一群人找到了那个地方， 并通过一些方式唤醒了他们。也正因为他们的苏醒，才导致封印进一步破坏。虽然我也不清楚他们是从何得知那个地方的秘密的。 能进入那个地方的人类，哼，事情倒变得有意思了。 饕餮凝视着光照中的古井，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待在这儿控制结界，阻止瘴气扩散，我下去看看情况。 说完，饕餮便再次迈开脚步，准备进入光照内。而就在这时，他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身形一顿，转头看向距离古井不远处的一块空地。只见那片空地中央零零散散地落着许多焦黑的炭灰，在阵阵微风中纷纷扬扬，而在那堆炭灰中央，似乎有一抹青绿色的光芒在其中隐约闪烁着。 这是碧玺珠？ 饕餮俯身捡起掉在炭灰中的那颗青色珠子，仔细观察了片刻，随即又伸手捏起一旁的一小撮炭灰，放在鼻息下轻轻嗅了嗅。怎么了？你发现什么了吗？玄明注意到了饕餮的举动，问道。 恐怕逃进林子的第五只怪物不用再找了。 饕餮将碧玺珠收起，随后起身拍了拍手中的炭灰，沉默了半响后说了句意味不明的话。玄明刚想继续追问，却听一声轰鸣从地底传来，随着两人脚底剧烈的震动，这一次从古井中喷射出的黑雾却似乎有增无减。玄明见状，连忙再次结印，稳固着有些波动的光照，同时将目光移向正准备走向古井的饕餮，开口说道， 下面的情况可能比我原本预计的还要糟糕，你一个人没问题吗？ 哼，你以为我是谁？ 饕餮不可置否地笑了笑，随即无视着密布的黑雾，转身引入了光照之中。 锦云，这是我们穆家世代传下的去邪剑，现在交付于你，希望你能重振家族荣光。 一个高大而威严的身影出现在了青年面前，将一把古朴的蓝色长剑交到了青年的手中。 请父亲放心，剑云一定不负所托。 青年小心翼翼地接过长剑，右手轻轻拂过剑身，随着一阵蓝光升起，长剑幻化成了一道虚影，钻入了青年的手心之中。 说起来，最近上头似乎发现了一个无色体质的人，我已经和首领打过招呼了，届时就由你和表妹青羽试炼一下对方。 人影继续说道， 如果对方真是千年难得一遇的无色体质之人，那么我们就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别的家族抢走，只要有了那个人，那我们穆家的振兴便更加有望了。 是。 青年抬起头看着面前父亲眼中的野心与狂热，心中隐约闪过一丝忧虑，但他终究还是没有说什么，在恭敬的行礼之后便转身告辞。 哎，看哪，那个就是穆家的少主，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四星灵域神使，看来呀，穆家没落了那么久，总算有翻身的希望了。 稀稀簌簌的低语在耳边回响，青年面无表情地行进着，努力地屏蔽着那些闲言碎语。 可不是吗？说起来啊，这穆家近几代里拥有可及妖神之力体质的后代越来越少了，在灵域台里的势力也太不如前了。如今啊，难得出了这么个好苗子，穆家 几乎是倾尽全族之力在培养他呢。 不过嘛，虽然以他年龄能修炼到开启三个五行属性已经算是天才了，但比起真正的天才还是有点差距啊。我听说了，首领最近发现了一个拥有无色属性的人才，不但兼容五行属性，连凶属性的凶兽之力都能容纳呢。现在首领正全力拉拢他，而且包括穆家在内的其他势力好像对那个人也有兴趣的。 哇塞，真的假的？那这穆家的小少爷的地位可就不保了吗？ 嘿嘿，这下可有意思了。 一派胡言，青年眉间微皱，双拳渐渐握起，他转过身，愤怒地看着那片说闲话的人群，却发现角落中的影子忽然变得扭曲模糊，眨眼间场景再次转换，出现在青年面前的是那位令他既熟悉又敬畏的父亲身影。 测试结果已经明确了，那个姓江的小子确实拥有无色体质。 人影慢慢说道， 只不过听说此人对成为灵域神使兴趣不大，而且似乎还被地府盯上了，连陆静怡都按兵不动，所以灵域台内各派还在观望之中，但我们可不能什么都不做的浪费时间呢。 既然那人只是想过普通的生活，并无意参与到我们的世界中，那为何一定要拉拢他不可呢？ 青年望着眼前野心勃勃的父亲，似乎有些犹豫。 哼，愚蠢！在他被灌输凶兽之力那一刻，他就注定没办法再回到普通人的世界。 人影冷哼一声，说道： 而且，就算我们放过他，其他家族势力也不会。到时候，我们穆家的地位便会更加微妙。 青年低下头，沉默不语。 另外，我听说这次你和青羽受陆景仪的安排，将去淮江山拜会妖神府的带领首领英昭，替灵玉台传达镇魂石出现一事，对吗？ 人影整理了下语气，再次开口： 是的。 哈哈哈，正好，我得知那个姓江的小子最近和饕餮一起被陆景仪委派到淮江山附近的元秋山查案，你办完事儿后顺道去趟元秋山，找个机会接近他一探虚实。如果那小子有意加入我们的势力，那最好，如果没有，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父亲，您难道想？ 青年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人影。 哼，与其让他成为其他派系的助力，不如让他就此消失。 人影冷笑道： 这件事儿你自己知道就行，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包括青羽。 父亲，不管怎么说，那人是无辜的，还请您三思。 穆坚云，别忘了你的立场和肩上负担着的重任。 人影指着青年怒吼道： 被卷入这场分纠，那是他的命数，要是你再坚持妇人之仁，那影响到的可不止你一个，而是我们整个穆家。你给我好好想清楚。 可是父亲，那…… 青年微张开嘴，还想再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般，半个字都说不出，而眼前的人影也开始慢慢向后退去，最终如烟云般消散在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父亲，我…… 穆剑云猛地睁开眼睛，剧烈地咳嗽起来， 短暂的梦境散去后，身体的阵痛立即让他回归了冰冷的现实。他爬起身，昏暗的光线中，他看到江瑶正蹲在他身边，平静地注视着他。